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咁我翻嚟啦，見到好靚嘅天啦。 嗱，咁啊，係啦，咁啊，嗱，咁仲有啦，培英嗱，有一個培英中學，培英中學咧就係嗱，咁我哋去拜訪嗰時都夜晚啦，咁啊，所以咧就停車場，停車嘅地方咧就係水泥嚟嘅，咁我哋即係喺個。在個所謂教師的休息室會議室嗰度，即係傾咗幾句之後咧，咁啊要，因為我哋嗰啲團員中意派糖啊，因為我唔係， 你團友啦， 然後就買咗好多朱古力，咁就去到每個班房都係派，咁一就經過一笪泥地，原來就係佢哋個操場嚟嘅。咁我覺得即係呢個操場，如果俾小朋友，其實以我啲眼盲啊，行嗰啲路更加難行啦。咁但係如果夜晚俾啲小朋友行嚟行去咧，都係危險嘅。咁我就問過一下校長，我話啊，我話點解即係鋪即係唔鋪埋，即係唔鋪埋佢咧？因為停車場嗰度鋪咗一笪，就跟住其他啲冚唪唥泥巴路。佢話冇經費。咁啊，另外就因為咁，我有冇計劃鋪？佢話就算有計劃咧，都鋪，因為佢而家有現成有一座教學樓。咁另外有一個集教樓起緊，起咗個廊嘅啫，未有內容嘅。咁原來係冇錢，咁啊停咗啦。咁佢話我哋就算有錢咧，先要搞掂個教學樓，第二座嘅教學樓，我哋先再諗。咁我諗啊，咁我問多後問佢啦。咁我喂，咁如果鋪嗰笪水泥，鋪埋水泥地，由入口一路鋪到呢度，大概需要幾多錢咧？咁佢話40萬匹，咁都係10萬蚊港幣到，咁又唔係好多啫喎， 就係水泥路就係冇未包嗰個教學大樓嘅， 咩係啊，純粹水泥，因為好大嘅嗰位，即係由入口到嗰笪地好大嘅，咁啊咁入翻嚟諗諗先啦，係嘛，咁啊所以即係嗱，咁我講咗咁多，咁幾位後任議員就即係都心喐喐啦，頭先啊，即係停咗，即係喺呢個咪後，咁嗱，其實我有構想就即係亦都即係為當地啲學校打氣啦，咁亦都等大家多啲了解。我講啫，講有 Q 用咩？真係自己親身睇。咁所以咧，其實我希望咧，有幾位可以即係能夠做一個即係議員團啊， 支持 議員團去探訪啊，即係十零個啦，唔需要多嘅，係嘛？咁多都唔係唔得，係嘛？咁就係即係如果以十人到12人到咧。最佳咁你話我哋好報名好踴躍喎，去到20人都得嘛，唔係冇問題嘅嚇。咁所以即係咁，同埋咧，我建議嘅日子咧都係大概呢個時候，因為呢個時候咧就天氣唔熱啊，因為一熱咧其實冇興趣走嘅， 係 曬到撲街30幾度，叫你行得2行你都冇興趣啦，係嘛？咁所以咧就即 係嗰啲熱氣上唔止30幾度嘅， 所以最好呢個時候咯。呢個時候即係一般嚟講晏晝係21。到23度啦，咁夜晚嗱呢次就係、是特別凍啲啦，得個3-4度，咁、一般嚟講係16-17度啊，大概咁上下啦，即係日夜嘅就咧温差都有嘅， 10度啦， 21-22度到12-13度其實好舒服嘅，即係你晏晝周圍去你又唔會好熱，咁夜晚你又唔係好凍又唔算好凍，咁所以咧就即係最好呢個時候，我就建議呢個時候去。咁所以幾位議員即係希望翻去同即係其他啲新科嗱，我又唔想啲老鬼，即係老鬼滑曬牙噶啦，如果佢睇到都唔可能唔感動嘅，即係大概你哋呢個咁年齡層咁啦，係嘛，即係30-40歲啊，咁大概呢個年齡咧，即係大家去組個團去望一望啊，咁亦都對當地都鼓勵啦，香港啲議員嚟到係嘛，咁大家講下覺得即係與有榮焉啦，係嘛，咁亦都俾大家去望一望咁。透過呢個咁嘅探訪之後，睇有啲咩可以即係盡大家嘅能力，可以有去幫助即係當地嘅一啲學校嘅一啲華文教育嘅延續啊。好，大家有咩講？即係對台北嘅， 其實嗰、那個我哋有一個可以一個規劃，其實將來係點樣可以更加到去到更加深入去幫到佢哋嘅各個嘅層面嘅例如一啲硬件嘅配套啊。 嗱，呢啲唔使咁快講嗱，你哋組咗個團去睇咗先，即係我講冇用冇意義嘅，我講又唔屌，我講到天花亂墜啦，話到佢好嬌窮，你俾啲錢我同你捐過去，咁然後中間落個夾咪最好咯，係咪啊？ 同埋我點聽落好似好正咁。 係咯，我唔屌，我 諗住換屋啊， 唔係我諗住買第二層樓。 我哋都好失望嘅，冇睇即係將來係點樣嘅。 係嗱，你哋自己親身睇一睇，因為佢每間學校都有佢本身嗰啲 不同的要求的、 嗯 嗯、所以即你到有些你覺得、需要幫的，或者有些可能你覺得都或者那條數太大、嗯、你講緊譬如講緊大同中學舉光方面呢就是已經很多年前佢起咗個教育大樓，嗰時300萬港幣，300萬三一十五都千幾萬株。咁而家咧就喺另外嘅側邊嗰度咧，喺面向教育大樓嘅右手邊咧，嗰度又希望拆咗佢之後再建。咁咧苗圃就已經揾到150萬啦，但係嗰度一起好咧，即係嗰度個建設費咧，大概500萬港幣。咁呢啲太大個數，我哋諗唔掂啦，梗係唔係我哋諗咧？呢啲梗係舉光阿曾生嚇。周圍去諗辦法啦，呢、這個唔係我哋。咁我哋諗嗰啲可能即係唔係好多啫，可能10萬8萬啦。咁呢啲我相信各位議員應該可以透過一啲管道，我睇一啲小型建設，我相信係得嘅。 唔係我會咁去睇件事啦，即係透過各位議員咧，就因為大家都係喺基層上邊，係咪？咁啊，接觸嘅層面咧，都大家接觸各方面唔同嘅層面啦。咁去了解咗唔同嘅狀況嘅時候咧，就睇下可以有邊啲層面可以幫到手。頭先提到啦，舉光咁，佢哋呢幾年咧都邀請咗唔少嘅香港嘅啲大學生，就過嗰邊咧就義教啊。咁實在義教咧，亦都即係親身體驗咗喺嗰邊嘅生活。咁啊，亦都翻到嚟咧，亦都係有所幫助。頭先所講就話，即係建設嘅教學大樓啊，又重建啊，又呢樣好多種嘅好多嘅計劃。嚟緊下個月咧，佢哋都有啲嘅新嘅一啲嚇，呢個月底都有啲新嘅公佈啊，咁有啲唔同嘅計劃。咁啊，更多嘅人關注，更多人嘅關心。咁大家帶出唔同嘅效果，係咪？咁所以咧， 大做細有細做啦。 唉，冇錯啦。咁啊，當然嗱，舉光咧都咧透過區議會嘅資助咧，咁啊都會有一團咧，就 區議會嚟嘅，嗰個唔知咩基金。 區議會一個分定係去考察，咁啊帶班香港年青人去考察。咁類似呢啲咁嘅探訪嘅計劃咧，咁啊各位大家即係將來喺服務社區嘅時候咧。咁有不同嘅資源嘅時候，可以多啲利用啦。 即係大家去完之後，就再透過各位各唔同嘅議員咧，就再帶一啲人去睇。 因為過往嚟講咧，即係我哋香港有好多呢啲基金咧，就俾民建聯咧就揸住咧，就翻大陸咧就籌用，係咪？咁所以咧，都希望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即係透過啲區會嘅服務計劃啊，透過呢啲咁嘅不同嘅基金啊，咁啊做一啲更有意義嘅工作啦，係嘛？咁啊嗱，即係帶翻入嚟啦。咁啊三位咧就新科議員啦，係咪？新科之中咧，即係我所理解咧，就各位都服務社區都唔係新噶啦，係嘛？ 始終唔係空降部隊 啊！唔係空降部隊啊！始終喺黃大仙區，即係你做社區服務做咗幾耐到啊？ 2005年就開始拜師學藝啦，跟住就一路碌咗都10多年咁上下， 都成10年 啦，14年噶啦，到而家 10幾年先收成正果， 吸 收日月精華， 係啦。咁仲問咧？ 我就好似大概佢遲佢少少，我2009年， 2009 都10年噶啦， 都成10年 啦。 嗱。我隔你， 我就最遲喎、 啊。 我係2011年做選舉代理人開始， 即係代理人開始， 先參與地區工作嘅。 咁啊，即係俾人氹咗落水。嗱、我所認識你咧，以前咧你就爬格子動物啊，寫稿佬啊，體育記者啊，咁啊，即係對足球有興趣啊。因為幾次上嚟我哋節目都係講足球、講波、講你嗰啲，即係你出版事業咁。咁啊，今日啦，即係用議員身份，頭先就話，即係我哋 後任議員，而家 係啦，後任議員，屌，一定係議員啦，唔好啦，後任啦，費事講呢個後任啦嚇。有咩抱負咧？ 係，其實咁講咧，依家做翻老本行，因為我其實係政大政治系畢業嘅，只不過翻嚟之後，因為工作忙咧，就冇乜點樣參與地區工作啦。咁由2011年，因為有個區議會候選人啦，因為揾佢個經理人年紀太大啦， 咁 想揾個即係。 比較有活力啲， 同埋 後生啲， 讀呢科嘅，即係唔係一張白紙，從頭教起就做選舉經理人，咁啊開始接觸咗呢個地區工作咯。 係，咁啊，從而咧就一隻腳越踩越深。 係啦，啊，做下助理啊，學下嘢咯。初真係連直翻都唔識開嘅。 係， 咁 咁上屆就試下水温啦，咁就派我去一個建制派區員嘅區入邊，就落三個月啫，落去去選，即一來唔俾佢自動當選，二來就試下水温啦， 咁都吸收經驗啦，唔好話試水温啦， 即起碼，咦，發覺都三個月都有千零票喎，咁咪堅定 有啲成績， 係啦，咁啊抌四年時間，即準備今屆選舉咯。 嗱，即係唔係話空口講白話嘅？即係唔係話我話選就選嘅，真係浸咗落去，實實在在喺四年嘅服務任期裏面，人哋做區議員，你啊地區服務員啊， 社區主任咯， 啊叫做社區主任嘅地區服務員啦，係咪？ 日頭翻工，跟住夜晚同週末就做地空咗咯。 OK， 都叫做老本行啦，政治國父所講就眾人之事，咁你就即係擔起上嚟，咁啊結果咧就眾望所歸喺呢個叫象石區，即係。 象 山 村 加石圍角， 石圍角 ，OK， 嚇，仲問啦， 哇， 有咩抱負？ 抱負啊！ 喂，你贏，喂，選贏咗啊，大佬， 即係可能係喎，可能要講翻好耐好耐以前， 又冇錯開啊， 又係嗰啲七歲開始落區嗰啲咧， 講到天朝啊， 即係好細，我好細個嘅時候就好接觸到區議會選舉嘅，咁一路去到即係好大個啦，去到零九年啦，咁我先開始做助理，咁。去翻我哋將嗰個話依地方嗰度服務嘅，咁其實持續都好多年。咁其實我覺得你同啲街坊接觸傾偈咧，其實我真係好無聊，可能我個人，因為我係好享受同佢哋傾偈，係咪？即係你服務啊，或者幫到佢手咧，其實對我嚟講係已經好好 嘅。唔係好真摯嘅，即係啲街坊好即係好。好冇虛假冇虛偽嘅，即係同你傾偈。 係啊，佢其實就大家都好真誠嘅。 唔係想喂， 即係除非對方嗰啲街坊都好啦，佢好憎你，佢都好真誠咁賴你一聲報道咁樣，佢好真誠嘅其實啲人。所以其實我覺得咁你做呢個服務咁，其實都好開心咯。其實反而係我哋樂在其中可以。 OK， 子仲咧，子仲你有即係咩誘因令到你要 最服務社區最落起你喎？ 零三年就開始實實其實都係跟阿社長一樣，細細個就一路留意歷史啊咁樣，咁就覺得細細個亦都係小學年代都會俾對家或者係一啲嘅當其時嘅立法局議員或者立法會議員啦，去到原來佢哋講咗好多嘅大話，累積去到零三年嘅一個嘅民意嘅大爆發，咁啊香港嘅一個好大嘅民意嘅誘因，咁啊令到我開始就嗰陣時我就端午節啦，咁啊開始就加入唔同嘅即係主流嘅。一啲嘅派系啦，咁啊就開始燃點起自己嗰個火喺度，咁啊零三年嘅區議會選舉亦都係幫周圍協助嘅朋友啦，咁啊最尾就有拜零五年嘅拜師學藝啦，咁啊有唔同嘅師兄啊，或者有啲嘅二師兄啊，或者係都有啲係成功嘅，有佢哋有成功嘅例子，我係應該係更加去學習，咁啊一路碌咁啊喺個黃大仙區，咁啊一路就碌咗零七年啦，咁我個嘅二師兄啦，就喺我自己個區度 開埋名唔怕㗎。 係啦，咁阿 二師兄，我記得就係阿豬八戒嘅啫。 嗱，我就天蓬元帥啫。咁我嘅二師兄就係李永基啦。咁佢都喺呢個嘅區議會選舉，我就即係諗下方法點樣樣就即係兩兄弟咁啊叫做落嚟咁啊試下喂可唔可以開拓一個叫做新嘅天地咁樣。咁啊當其時因為個對手都好強勁，咁啊，因為重點都係被對家港共政權去到培訓啊，去到工作咁樣，咁啊一路對我嘅對手都係區議會嘅主席啦，咁啊都而家到經營咗落嚟十六年啦，咁一路睇嗰個環境，喂冇改善，同埋周圍係兩邊啦，都係起咗好多嘅小，基本上黃大仙就係一個小香港，黃大仙嘅政局就係等於香港嘅主流嘅政局，咁佢裏面嗰個人數個比例、嗰個人口比例啦，同埋嗰個財富嘅分佈啦，同埋兩邊嘅一邊係豪門與豪門啦，另外一邊就係粵港灣 Mikiki 啦，同埋呢個越秀廣場啦，咁亦都嗰個問題係滾存咗好耐，越個社區越大，選區越大，個問題就冇辦法去到得到好嘅結果，但係反而就真係我都成日同啲朋友講，東頭選區真係又老又窮又醜，睇下我將來點樣樣珍惜呢四年嘅機會， 要人進得來， 躍進 得去， 係啦，東頭發大財， 希望就係咁咯，同埋。 係我哋嘅街市一定係要活化咯，同埋好多嘅長者啊嘅服務係都要加深咯。係呢個係我本身我只係個國父嘅信徒，我點樣將一個國父嘅理念，我哋嘅能夠我哋要啟迪民智、甦醒人心，我有3822票，但對手我同對手的差距只不過是163票的差距，這個是這麼縮窄的距離，但我怎樣可以再將對手的3659票，將他們怎樣啟迪文字，將他們由原本那種顏色變為我們叫做黃色經濟圈，怎樣我可以回歸我們一個地球村，一個我們真的什麼叫香港，什麼叫我們的珍惜，我們的核心價值呢？ OK， 一個經營了16年的區議會主席，那就給你一個即係地區服務員咧，就 拉下馬， 拉下馬。 咁佢都經營咗16年啦， 咁啊係啊，計落佢都係16年。 但係資源爭好遠， 爭好遠啊！ 而家近乎係無限資源嚟喎， 因為佢係有佢阿爺支持啊嘛。 即係160票，總之你要派多兩個總啦，唔加產佢啊！ 嗰啲啊，雖然未即係終極大佬，都係大佬嚟噶嘛。即係 區議會主席 係啦，即係你都係第三關大佬啊。雖然未最終回大佬，都難打的，這些 沒錯， 區議會主席 是啊， 即是看回今次香港的即選舉的那個即大家都說即受到大氣候所影響啦，令到大家呢即民主派就叫大勝民主黨都不敢稱呼他自己叫大黨，現在香港最大黨叫素人黨，就幾位呢就指眾就是人民力量，是不是眾民呢有沒有什麼大政團在後面 back up 神州青年服務社， 神州青年服務社最大的了。如果計落，但就係咯，用嗰個時候就係、是、都係獨立咁樣上下咯。不過神州青年服務社即係最主要， 因為神州青年服務社咧，就係服務社，即、就、係、是、一個服務團咧，而且就唔係屬於政黨嚟嘅， 冇錯，都服務團啫。咁即係政黨就即係、就是、你係獨立民主派啦，獨立民主派， 所有人都可以傾下偈咯。 啊哈 ，OK。文輝 啊，民主黨， 民主黨啦， 民主黨 ，OK， 即係我哋成日都揶揄佢噶啦。 咁你冇辦法㗎，因為你係香港代表住即係一個有象徵嘅圖騰，咁大家都以你為呢、這個 係咪自由向前飛嗰個？我記得嗰首黨歌。 咁所以咧，即係嗱，呢個冇辦法嘅。咁因為佢唔係憎你，咁佢因為咧，即係愛之深，責之切。我只能夠用呢句説話，係嘛？咁好啦，你象石選區頭先所講，佢就拱冧咗16年嘅一個區會主席啊。喂，象石區嗱，好多人都話，喂，區議會選舉一個橡皮圖章嚟嘅啫，一個諮詢嘅架構。咁未來幾位啊，即係而家民主派大勝啦。咁民主派而家又密謀啊，即係選呢啲主席啦咁。咁你哋有啲荃灣區議會有啲咩嘅睇法，同埋咧，即係有啲咩嘅抱負，將來要點樣改變呢個地區？ 唔係，嗱，我先講先。喂，嗱，各位即係議員啦，其實就而家咧呢個時候咧，最好就用翻區議會嘅資源咧，去查翻上一任嗰啲屎忽數啊，即係 好憤怒。 啊！這個呢我相信一查，如果即係成嘅話咧，我覺得即係佢哋四年之後捲土重來咧，都可能都喺牢獄嗰度再捲土重來啦。 因為其實都會見到咧，好多係自己批俾自己。 阿謝公講得好有道理，54億嘅啟德河嘅撥款。每兩年8億6千萬嘅 呢個西數我哋唔管噶啦，即係總之咧，即係希望 憤怒 喺而家呢個現有呢個 方上，佢哋中意撥錢俾佢 哋。喺呢個而家呢個體制之下咧，去查翻前朝嘅數係最好嘅，係嘛？因為你有權啊嘛，係嘛？同埋你唔使用自己荷包啊嘛，用翻區議會嘅錢揾個 auditor 嚟 audit 翻前朝啲數咯，係嘛？喂，邊啲係判咗出去？原來屌呢個區議員個唔好話佢自己有份啦，佢老婆有份，佢舅仔有份啦，唔加親家族。生意嚟嘅，原來你就判咗俾家族生意去接咗區議會啲工程，係嘛？咁裏邊有冇投標，有冇龍溜，咪一查知啦。 或者一啲活動啊，嚇，唔一定係工程 啊， 有啲活動啊， 即係 當然即係頭先講就係話，即係最大為人詬病咧，就係當年佢哋民建聯咧成立咗好多衛星組織，咁咧就係申請咗啲區議會撥款，咁啊撥款咧又係佢 左手批俾自己， 左手批俾又右 手批都唔緊要， 咁你批咗出嚟就變咗 裏邊有冇龍溜？ 嗱，你批呢啲撥款。 就是益了他自己人了、啊、你有沒有什麼龍溜那你再下回分解啦， 因為批你自己代表辦法嘛， 你令到其他即是其他沒有組織、嗯、真真正正服務地區的一些的組織嚟講咧，咁又產生唔公平啊嘛！而、嗯、家最為人詬病就係咁啊嘛！ 用公共資源嚟宣傳佢哋自己 嗰個政黨，啱啱你即係謝公所講嗰啲就牽涉到一啲刑事嘅罪行。咁但係呢個呢啲咧，佢又用一啲合法嘅途徑嘅批俾自己嘅所屬嘅屬會。咁 合法咧就要查嗰陣先。 咁呢啲就 不過好似西貢咁樣，好似嗰陣時成日都係咁啊，搞嗰啲千一千米嗰啲盤賽，全部起清一色啊，全部都係民建聯做主席，跟住之後佢又培養佢哋啲新人上去做司儀喎，然之後係咁不斷咁樣做，仲趕我哋嗰啲泛民嗰啲人出嚟。 唔係啦，呢啲咪就係 其實係咁樣。 呢啲西區嘅活動，要咁講咧，呢一類咧其實冇得查嘅，因為 梗係有啦，呢啲係要有個制度上邊， 唔係佢制度佢自己定啊嘛。 起碼咧，嗱呢個咪就係為人詬病改革咯。 佢公布啦，即係而家時不時都見到咧，即係揭發到，誒原來咧嗰個係即係自己有嚟嘅嚇。咁呢啲活動係點樣嘅？即係好似阿文姐講啦，即係誒依個誒女嘅。去找自己人的人上去介紹，原來是、嗯用公帑啊，佢係推銷自己的人 公器私用， 係啊，因為佢好中意做呢啲。 就算呢啲其實都係嗱，我 呢啲唔犯法，但係咧，唔犯法但係咧都要俾街坊知道。 但係譬如你話盤咗公司，講公司個背景係咩人呢，係、嗯、咪可以查啊？係咪？哦，原來嗰、那個區議會嘅主席個老婆或者舅仔喺裏邊做股股東嘅，咁即係類似呢類。 以我有限經驗咧，我嘅經驗話俾你知咧，謝公呢啲咧。他是完全符合了這些法律上面的要求的了。現在最為人詬病十八區都是最為人詬病，就是他民建聯下面生了很多地區組織， 是 的，是的，這些地區組織呢就完全是他們自己所操控， 但他沒有犯法嘛， 那就是所以你就要改革， 改革方向，改革方向， 改革方向， 我現在要炒回前朝究竟啲錢的流向有沒有出到龍溜嘛， 他有沒有出龍溜這些呢是兩件事來的，他牽涉到刑事罪行， 你說那些是沒有刑事的，因為你有揭出來大家都知道，你不用揭出來， 兩個可以同時進行的嘛，即是你說的宋主委說的，即是可以同時進行，不是說我就做依樣唔做另外一樣， 所以咧，即係喺未來嗰屆咧，其實最好就挖翻前朝嗰啲屎忽數出嚟， 或者好似嗱， 交代一下 元朗區咁樣啦。咁佢哋其實當選嘅嗰個禮拜咧，即係十月未過咧，佢已經出咗即係 出咗個聲明啦，出咗個聯署。 係啦，首先就係要求就係調查七二一事件啦，係發生元朗區，跟住要擱置呢個 十七億行人天橋， 十七億幾嘅即係嗰個行人天橋，跟住再嚟咧第三個咧就係話要求獨立調查會啦。啊，咁連續三個其實未上任嘅、嗯，即係當選咗一個禮拜左右，十日內咧就連續三個連署嘅。 唔係，所以就係、是、嗱、啊，所以就係頭先剛才我就問幾位議員就係話，佢、哋當選咗之後有咩抱負？係 啦。 咁同埋咧，即係未來嗰個路向，民主派個路向係點樣走？ 係、 嗯。OK， 咁呢啲。當然，頭先兩位提出嗰啲都係一啲地區上面觸目嘅地區個案，咁係咪地區呢？其實係牽涉到全港，去到即係立法會層面撥款嘅。咁、一直香港呢個區議會嘅制度咧，由改革將區域市政局、市政局刪除咗之後，政府承諾就下放權力， 呢個老公黨講嘅， 俾呢個區議會，俾呢個區議會，但係 跳咗票十幾年啦， 係啦， 個吹字。 今日今時今日， 要攞翻啦。 今時今日，民主派當家作主啦， 要攞翻啦。 係唔係可以即係、大家聯手將呢個制度啊撥亂反正？係嘛？地區包圍中央。啊，舉例嚟講，譬如話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不是應該要成立呢？如果十八區區議會的主席、十八區的區議員聯署，喂，四百幾個議員聯署，政府真的不理咩？ 會， 就算佢唔理， 我哋已經聯署咗啦，三百幾個聯署，警方交身嗰度已經。 佢唔理，我哋十八區嘅區議會咧，其實都有個動向，就係希望咧每個都開一個委員會或者小組去跟進當區嘅警暴個案，即係我哋都曾經都傾過嘅。咁傾完之後，咁希望可以調查翻自己嘅，即係用民間調查或者去做一啲書面記錄，將來有咩事咧，我哋攞翻出嚟批鬥佢， 同埋開親佢，叫佢哋揾個當地嘅指揮官上嚟孖叉佢。 因為香港區議會的權力很小， 佢你要要求佢指揮官上嚟咧，佢係唔會唔嚟。 佢有權唔上嚟， 佢有權唔上 嚟。你揾個揾個卒仔上嚟咯。 你可以叫佢揾個卒仔上嚟，或者我哋可以得閒每人鬧佢三分鐘都 OK 嘅。但係 唔係嗱呢個咧喺地區層面咧，你即係老實講啊，佢叫個助理指揮官咪同你餓兩個鐘頭陪你開個會咯。但 係 係人肉錄音機咯。但係呢啲可唔可以做到嘢咧？係做唔到嘢嘅。但係真真正正要發揮到你地區上面嘅力量。所有民主派集中的力量 去即是限制政府，更加能够就是说，因为区议员可以互选一些立法局议员进入立法局、okay? 在立法局的层面上面是需要区议员区议会的支持中央的拨款，那这些就可以 好了，我们下次再回来。